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我说，就是这礼拜我去那个什么新竹露营，然后顺便回家拿了那个，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有说要把以前的那个信拿出来？ 你总算要公布了吗？这是个彩蛋吗？ 你知道我今天把那，因为我所有的信我都放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然后我今天就随便抽了一封我以前印象中的那个情书，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整个尴尬癌发作。 是别人写给你的，然后你留，还是说你 别人写？ OK， 啊，你要朗读 给我的， 你有记得其中一封有写什么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东西吗？ 就是类似，就是说什么，喜欢我九个月，要怎么样说忘才忘，然后叫我好好保护自己。 哎、欸，我觉得你今天 Q 这一封内容的还蛮不错，就刚好有切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为什么是女孩子要好好保护自己？这个我们可以 哦、oh, ，对耶， 我们可以再等一下的节目里面讲一下。 好，没有，我只是真的觉得那个尴尬癌真的超级无敌尬，就是你就觉得哦，好尴尬哦，怎么会自己看着都觉得自己很尴尬。 我现在我朋友也会时不时就是现在我一些朋友也会时不时的就是挖以前的东西，可能挖到几封我以前写的明信片或是我写的信的时候，他们就会拍照寄给我，然后跟我说，哎，这是你看，你还记得你写过这封信给我吗？我看的时候我都很想挖一个洞，我不想要承认。因为尤其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在东营，莫名其妙人啊、如果在一个孤岛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浪漫啊，所以写出的那些句子我都觉得干也太恶心了吧，不要这样子拜托。 好吧，我们今天起，对啊，为什么会讲到保护？就是那个什么，关于女性这件事情吧。 嗯， 对对，这我们今天算要讲的。然后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熟女养成记》，是不是？ 嗯，第二季开播 了。是吗？ 对，《熟女养成记》。 嗯嗯嗯。 第二季开播了，但开到现在应该演了前两集了吗？ 第二集，对。 我们现在要录的时候要。我们现在要录的时候要 播第三集， 哎，你看我们为了这个节目也是牺牲奉献，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什么养成记。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因为其实因为这几天在想一些灵感，我有回去再追第一季，然后我觉得还蛮感，就是看到一些点，我真的觉得还蛮感人的。然后包含第二季的一些的主题吧，就是。怎么说，就是他这个台剧其实他讲，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他是四十几岁、对不对， 差不多 他的女主角的设定、 我记得没有到四十几、大概是四十以前， 快四十，快四 十， 可能三八三九那个年纪。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的年纪虽然没有到那么岁数那么大，但是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坎，那个坎大概就是你已经是超过二十五岁了。 哎呦，我以为你十八岁。 我不知道你可， 我想说你是十八岁就在担心四十岁的事情吗？哦，没想到，原来你自曝自己已经二十五岁以上了。 哎、欸，可是我要跟你说，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有这么老、欸。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是说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忘记我自己的年纪，尤其是过了二十五岁之后，你有时候比如说二七二八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有二七二八吗？我怎么一直才觉得我还二四二五的那种感觉？包含到现在哦，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发现身边的朋友可能一个一个就可能开始结婚、生小孩，你应该也是吧？跟我差不多嘛。 对对，没错。 对，差两三岁都算差不多。然后、 okay.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欸、我就开始觉得说怎么身边的朋友都在结婚生小孩，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好像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成熟到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没有要成家立业这件事情其实无关于成熟、欸、但是你会有种觉得那种怎么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要成家立业的这种违和感，我觉得正巧就是台湾这几年或是整个国际整个世界 女性意识在抬头的原因啊。因为你会觉得你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 现在这个年纪，就代表说你的心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的一个形象的参照物嘛。 对。 但当你没有， 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在讲，我们在这集节目后面会讲，就是这个参照物是如何被我们的文化跟社会给形塑的。但是当你没有必要去接受这个社会跟这个文化，下意识塞给你的一些价值观的时候，其实就证明说女性对于自己的生涯、职涯啊各种方式的选择的权利是更多了。这是好事， 没有，因为我就对啊，因为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现在好像你三十了，你就应该要就是怎么说，要有另外一个新的角色，或者是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应该要做些什么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有准备好，或者是我觉得不包含准备，就是说我搞不好也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 对，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女生，然后我就讲我是异性恋女生， 嗯， 所以我们今天对我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做出发跟分享，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在聊天，我就会发现身边朋友可能也开始就在讲到，就是说那有没有要结婚生小孩之外，就是好像是年纪是一个坎之外，生小孩好像也是一个你现在得要先决定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女生的年纪跟我们生不生小孩其实有很大的关联。然后最近其实我有被朋友问到，就是说，哎，那你有要生吗？不然你再有要生的话，赶快要生哦，不然你接下来就会是高龄产妇。 嗯，我觉得生殖问题真的是一个女性蛮难以跨越的一个困境，它其实很复杂，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看现在的社会，当然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异性恋为主的一个社会， 嗯， 我们当然会去期待说我们两个伴侣之间结合的其中一项工作，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说的话，传统那我们会期待两个伴侣之间的结合，它其中一个工作是传宗接代。但是我觉得即便在现在女性意识抬头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即便说他并不认为说，哦，我传宗接代，我跟你结婚就一定要结婚，但他可能还是想要有个小孩子。所以这个让所以这个就让这个情况更加的复杂，就是不论从什么角度，不论从保守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新世代女性的意识来看的话，女性如果想要孩子的话，年龄真的是一个难以跨越的一个很难的困境。当然有些人说我可以像徐若瑄啊，或者像谁一样去冻卵，或者是什么用一些医学科技去克服，但是我觉得以台湾现在高工时加上低薪的困境来说，可能不是每一个女性朋友都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财力那些， 嗯， 对，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说，你好像现在被问到的问，你不觉得从小到大，你可能常常会被问很多不同，就是你在不同阶段，你都会被问到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你国中到高中，可能都还在升学阶段就还好，可能升大学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你要念哪一间啊，什么科系啊， 嗯， 可是有时候。尤其是女生，我会觉得讲不公平吗？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的价值好像随着年纪是慢慢的往下，可是男生却是往上提升。 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跟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想要孩子这件事情有关，因为在传统的异性恋社会里面，确确实实认为说女性她终究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她必须要迈入家庭，而她迈入家庭之后，她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传宗接代，要有孩子嘛。所以如果我们以生殖这个难以跨越的困境来看女性价值的评量的话，那确确实就会如你所说的，就是女性越老说她怀孕有一个健康孩子 的那个风险是越来越大，但男生没有这个问题。男生在传统社会之中被作为是所谓的女主内男主外，所以男生是出去外面赚钱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说一个心智能力正常健全的人，他会在随着不断的那个 career， 他职业的累积，他的工作能力是越好，他能够越赚越多钱，所以才会从以此为出发去认为说男生好像是越老越值钱，女生是越老越不值钱的这种错觉吧。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错觉，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观察到的现象，或者是我体会到的感受，欸，而且你就会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话，你客观上来说它是合理，或者是说合理的，怎么讲，就是合于那个脉络去推断的。可是我觉得第一部分你就会觉得说女性的价值不是只有在生育嘛， 没错， 就是比如说假设我们两个今天在一起，那我即便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我还是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子宫还是什么因素， 我没有办法生小孩啊，但是我的价值不是在于我能不能生小孩吧，而是在于说我今天跟你的相处，我爱不爱你，或者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相处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要小孩的话，其实领养也可以是一个选项之一啊， 没错， 对吗？那对啊，但是我觉得光是领养这件事情，就对于这个我们很多人来说都还不是一个可以接受，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的价值观来说都是一个冲击了。好，对，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真的会觉得男生越老越值钱的原因，可能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他的职业，他的年资跟他的薪资会有一些关联。而且你知道，其实男生跟女生在工作工时薪水上面其实就不平等的，就是即便我今天跟你是同一个时间进这个公司，然后我们的年纪差不多，能力差不多的范围之下，其实你的薪水还是会高于我。 因为 然后你知道， 我记得这个东西有相关的蛮多不同的分析跟研究在讨论这个议题，当然每个人提出的结论不一样，但有一方面人是认为说，在譬如说像华人社会，或是说不管是其实各种社会都是啦，即便我们在欧美，我们也会看到说男生还是一定程度的比女生被期待多一点点养家的责任，所以说他们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公司行号在给予男女薪资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多给男生一点点薪水，考量到他可能有家庭或是其他的对象要进行抚育。我看到了其中一篇的说法是这样子， 是是，可是问题是女生也是需要养家，有时候是单亲妈妈啊，对啊，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体验，是因为我自己已经不是，我自己认定了，我自己觉得就是25岁以前，我都觉得是很年轻的妹妹。 哎呦， 对吧？ 现在是了。 虽然我的长相、我的外表跟我的薪资都是处在于18岁，可是我的生理年纪确实就是你知道有一点年纪了。好 ，anyway，但是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像我最近工作的职场当中，来了非常多大学刚毕业的妹子。 很嫩， 对， 很香、 哦、很嫩，然后 对、啊、我这样讲很 汗都是香的， 大便是粉红色的吗？ 对对对，大便是粉红色的，但 我这样会有点父权 都不会放屁， 这样会有点太父权耳男了。 你是啊，你是啊、哦、反正呢，总之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我刚刚不是有讲说我有回去看那个熟女的笔记吗？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他已经是播很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讲一下应该还好。反正就是他那时候离职之后，他不是开始去找很多新工作嘛，然后那个工作的面试的人其实就有讲了一句话，我自己觉得还蛮中肯的，还蛮符合30到40岁这个区间的女性。你就会发现说，当你女生啊，当你在30到40这个区间，你要做职业转换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处在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就是要讲你年轻也不年轻，说资深也还不够资深，就像我现在一样。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很年轻的，人家就会觉得他纯净的像一张白纸一样，然后脸上的胶原蛋白也是深厚到就是很浓啊，你知道吗？就是吹弹可破。然后经验上像一张白纸一样，人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可以有调教的空间。然后在怎么讲，服从啊或者是什么上面，都会比相较于30到40岁有一点点职场经验，可是却又还不够资深到可能可以当领导者、管理者的女性。 而且我觉得《熟女养成记》她在那个陈嘉玲的职业设定上面很巧妙，使用了秘书这个职位，因为我觉得秘书这个职位极大化了传统价值观下对于女性的一个歧视。我不是讲说，就是因为她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秘书其实在各项业务之中，她并没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业务，而且她又像是他最主要的工作目的是在于服从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所以就像你刚才在讲的，年轻进来的这个大学妹妹觉得她纯洁的像张纸一样，很好控制。我们甚至讲难听一点，其实即便到现在可能都是这样，很多人在挑秘书的地方真的就是挑希望你可以年轻漂亮，长腿又白，身材又好，他可能就是这样期待嘛。所以这个就完全的体现出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职位的一个歧视。 我还是要在这边讲，我并没有讲说担任秘书的女性是怎么怎样，我只是讲说这个职位充斥着父权体制下对于女性的一个歧视。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假设说今天这个女性的从业者，她是一个行销的专家好了，那她如果今天累积的职业到35、40岁好了。我们还会讲说这个人在二度就业的转换跑道的时候，他的履历不够漂亮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抱持怀疑的、哦、因为他确确实30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从业者，他如果是个行销专家，他如果是个其他什么 marketing 的专家的话，他可能真的是会被大家说服说、哦，你的能力足以让你去跳槽或是做下一个职业的尝试、但是秘书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父权社会对于他的一个期待，导致于他到30岁40岁的时候离职再找类似的工作，可能又拼不过那些年轻的妹妹，就像你说的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就像你讲的，他的形象是找这样子的类型的秘书，我觉得某部分他也是他老板的一种展示或者是附属品的感觉。 嗯哼，我觉得这个部分又可以再往下一个阶段再聊女性的身份与定位的一个难题，就是不是难题，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是在于传统的社会一直来都将女性作为一个附属品，她的身份都是附属品。你是谁的太太？ 她的角色， 你是谁的太太？你是谁的妈妈？所以女性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一样。 对，就比如说我嫁给你，我可能就是许太太。 对啊， 然后如果跟你生小孩就是什么什么的妈妈。 嗯哼，所以其实 因为 就我要讲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这几年的情况。我自己在家里我应该这几年我如果有意识到的话，我都不会叫我妈叫徐妈妈或是徐太太，我都会因为我们家其实平常就不太流行叫爸或是叫妈这样子啦。我像我都会叫我爸叫老许先生，我这几年叫我妈我都会叫潘小姐。我觉得有一种把他自己本来的姓氏、把他自己本来的名字还给他的一个现象吧。很多年，也不是很多年前，就是前几年，我记得那一年，韩国瑜刚好要选总统，但然后那一年我人待在台湾的时间比较长，我那时候跟我妈大概一个月都会回去，因为我妈那边的老家是在社子啊，我们会定期回去整理房子那边。打扫一下这样子，我就遇到我的大阿姨，那我就记得我的大阿姨她其实是个韩国瑜支持者，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聊天。我记得我听了她很多她成长的故事，跟她讲她童年怎样怎样，求学时间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后来我就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我可以念一下，就是我就写说，我记得那个下午，在未来可能面临都更的社子老家。大阿姨看着墙上那个即使外公已经去世8年依然准时报时的古董钟，口吻却像说着别人的事情那样，说着连一旁的我的母亲都不知道的往事。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会不会战争结束后的那群被迫急忙长大的孩子们都是这样子，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而又步履蹒跚的过了一大半辈子，可能没能真正给孩子些什么，却在大半生后的某一个丈夫与孩子都离家的午后，发现真正没能给些什么的其实是自己。然后我的大阿姨她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她现在叫做什么什么清华啦，但是她那个清其实本来有个草字头在上面，所以其实应该是金，但是户政事务所当年把她名字写错，所以我就后面我就写说她的人生就好像那个被户政事务所的人遗忘的情况一样，那个草字头不见了，就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好像也是这样，就是过了一个时间之后，你就变成谁的太太，变成谁的妈妈，然后你好像一辈子就失去了某样东西吧。我觉得我那时候感触很深。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不管男生或女生，在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角色要去扮演。比如说以前就是学生，然后而且我们这些角色可能都会是同时存在着。那我觉得某部分真的就像你说，当我们在一个人生阶段转换之后，我们的角色某些时候好像真的就有些东西就不见了。而且你刚刚讲到韩国瑜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之前蔡英文，就是这个部分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啦，我也没有说要帮什么讲话，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地方很不公平的是，蔡英文他不是没有结婚吗？对，可是我自己觉得拿别人的私生活 我记得那时候是谁啊，直问蔡英文说你是不是同性恋什么的，然后问他说为什么都没结婚，我自己觉得很不尊重人呢、欸，就是我今天五六十岁我没结婚，那又干你什么事？好像五六十岁我没有踏入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没有是一个太太或者是人家妈妈的这个角色，好像就很怪，人家就会觉得你要嘛就是没人要，你要嘛就是同性恋。 或者是要么你就是无情无义，因为你没有当过别人的妈妈，你不懂别人的孩子受苦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你能够做出一些无情的决定。我觉得，当然有一些蔡英文支持的可能会讲说，哦，蔡英文其实就是台湾的妈妈，她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台湾。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又太煽情。但是会像你刚才 是， 讲的说，你为什么不结婚？你是不是同性恋？你是不是没人要？讲这种话的人又太无耻。 对啊，而且我会觉得说，你今天要选总统，还或者是做什么，我自己觉得跟你有没有结婚这件事情没有关联吧？你不觉得吗？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让我又想到一个，一件事情，一个研究吧。就是我记得，是在那个 Netflix 上面《百样人生》里面，他就是。也是有提到，就是关于性别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忘记有没有在里面分享过，但是总之我还蛮喜欢，就是我觉得这个论点是很有趣的。就是呢，有一个反正就是专门在做心理学的一个教授，还是社会心理学，反正他就说了，你今天你的办公室摆设，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leader，你想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工作，或者是很投入于。你要创造出给人家好像很积极的一个形象的话，其实是男女有别的。比如说，如果今天假设，你是一个经理级的，然后你是一个男性，那你今天你独立的办公室或者是你办公桌的摆设，应该要跟女生有什么样的差别？你觉得摆了些什么？如你现在是一个男性，摆了些什么，人家会觉得哇，你是一个很积极有为的人，你工作很认真，然后是值得信任的。你是一个good leader， 桌立一定要有吧，然后鼻 没 孔。 有，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跟你说，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就是 看来我没有当 我真的 leader 觉得， 的，我没有财富自由的才能。我就在旁边哭，你继续 我 讲。 跟你讲，我们两个如果假设年纪差不多，能力差不多，职等都差不多，都是这些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之下，他会建议你。许家园，你今天是一个男性，你的办公室你应该要摆家里面人的照片， 我就知 家 道。 庭， 我刚才听你讲到一半，我就知道一定要讲这个，但是 对， 这个有逻辑吗？这个真的有 有 考证 这 吗？ 个真的有，真的是有研究的。你的墙上或者是你的摆设，你如果放上你跟你家人、你 family、你的老婆、你的小孩是老婆小孩哦。的那些照片，人家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不是年轻有为，就是你真的是一个 有担 很 当。 棒的男性，对，有担当、有肩膀、爱家，然后为这个家很努力工作的男性。 哎，可是我说实 真 在 的， 话，我 我 觉得 跟你讲，真 假 的。 设你今我我，但我觉得用我的角度来看，假设如果你不是那种公司里面最大伟的老板的话，我觉得你摆这个，我会不会觉得你很分心啊？或者是不是？ 所以我刚刚说没有你没有，我 而 跟你 且这 讲， 明 我 明 刚 就 刚 是 是讲 工 是 作 leader 场合， 啊， 这明明就是工作场合，你放那么多 没 私 有 人，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哦，这是对男性，你刚刚讲这些东西是对女性。如果今天是我放这些家庭的照片，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在工作上你一定会分心，因为你同时又身为妈妈的角色，你又是工作者的角色，你会不会下班你就要赶着去接你的小孩？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让我一时之间想到别的东西，是蛮可悲的啦。就是传统的这种对于两性在家庭里面的价值观里面，为什么像你刚才讲说爸爸放这个就好像可以加分，为什么妈妈放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扣分？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形容爸爸在家庭里面其实就像是一件大型的家具，那摆在那边而已。然后，对，因为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研究，如果套回我们的所谓的华人华起来的文化的话，我们来看，就是爸爸在家庭之中的情感面是被阉割掉的，但是妈妈的情感，妈妈的母性就好像是在家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 可是我真的 你 觉 有 得 听 多 懂 数 这 都是 种？ 这样啊， 对，因为他 我听得懂啊， 因为他认为妈妈会因为母性而丧失在工作职场上的表现， 对， 但也正因为爸爸在家庭里面的情感面是被阉割的，所以他不会，他一定会好好的为了家庭的所谓的 responsibility 或是所谓的责任这件事情而牺牲奉献好的工作，他有担当，这就是很可悲的。 是，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到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就除了这个是印象之外，但我觉得这就是回到我们普罗世众吗？这成语 普罗大众啊， 反正就是 普罗大众。 不要这样，我有时候哎，粤语哎，广东话那个叫怎么讲？那个字怎么念啊？ 粤语 哦，粤语对粤语，我有时候叹很快，我都会说鳄鱼。好、啊，这不是重点。我刚刚讲什么？普罗大众都会觉得说，男生、男性或女性，他们我们都会赋予他们一些既定的印象， 嗯， 或者是既定的，你应该要，你身为女性就应该要怎样怎样。三十几岁，你差不多就是等差不多要结婚生小孩，然后呢，生小孩之后。比如说假设我妹好了，因为其实我妹蛮早结婚的，所以她可能就会被期待，就是她会希望你进入家庭之后你就不要工作，你就是在家好好的带小孩、然后我们给予男性的一些期待就会觉得说你要养家，对吗？就像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可以理解的、啊、就像假设我们今天结婚，如果你的男生的薪水少于那个女生，搞不好女生的爸妈都不会希望她嫁给他，包含像是我们讲结婚，这当中也都是有嫁娶， 对 吗？ 主动跟被动， 我嫁给你，对啊、 我觉得， 然后我 觉得如果还这个现在这个2021年还有人在讲说台湾或是整个是对台湾啦，我们先不要讲外国，因为外国是用 marry 这个字，如果还有人在讲华人社会已经男女平权，然后那你就跟他讲嫁跟娶，谁是主动谁是被动。这个字根一天没有被根除掉，你不要跟我讲性别平权了、啊，因为语言是塑造大家心里的一个很基本的单位，一个符号。如果说嫁娶的主被动的意义还没被消除掉，怎么可能会有平权这件事情？它永远都会有附属的问题、 啊。我自己觉得很难啊。对啊，对啊。然后包含像是一些习俗，比如说像我妹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是要那个叫什么泼水，然后丢扇子，你知道丢扇子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但我小时候有去捡过扇子，因为上面有红包。 有红包，对，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就是捡红包的角色，虽然我捡得很开心， 对， 可是 就是 我妹上我 长大以后就发现这个红包钱其实蛮残忍，还蛮心酸的。 对，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妹上车之后，她就会从车窗丢扇子下来，你知道那，然后我去捡，然后那代表的意思是说，她跟我们家就此散开。然后我爸会在后面，他车子走之后，我爸会在后面泼水。泼水就是说，就是 覆水难收， 你是泼出去的水是最是收不回来的。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就是还蛮可悲的啦。就像你看，包含过年过节是啊，就是女生也只有周初二那时候才可以回娘家。 对啊， 对 啊，为什么？ 然后好像在非初二的时候回去，其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哎、欸。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从可能现在真的有好一些啦，但是我自己觉得从过去，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这整个社会所付给我们的期待跟义务，我自己觉得是还蛮那个枷锁其实是重的，对，比如说像以感情这件事情好了，男生外遇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他犯了全天下男人会犯的错嘛，那他会外遇表示他还很有魅力，很会吸引人，但是我觉得。女生今天外遇，我觉得所受到的那个道德批评是重的。 我觉得在你讲女生所受到的道德批评重以前，还有一个更靠摇的地方是在于，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面，甚至老公外遇，老婆要被检讨、欸。对不对？ 对对，而且有一些老婆还要跟着一起出来道歉呢、欸，就说我相信我先生。你知道吗？要帮他背书哎、欸， 不用什么，不用什么。有时候你现在新闻拿出来看一看，那些政治人物，男的政治人物外遇的时候，哪一个老婆没有出来道歉的？莫名其妙啊！ 对，就一起道歉啊，就说我相信我先生，他们只是好朋友， 哎 之类的。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哎、欸，像 你知道吗？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不知道你，因为你是男性嘛，但是我自己以前的经验是，我小时候啊，就是我阿嬷是不觉得我需要念太多书的。你看我这个年纪哦，我阿嬷都是这么认为，甚至于因为我们家是单亲家庭，然后以前我国中的时候，我阿嬷就会看，我放学回家看，在看电视或干嘛，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生，然后我阿嬷都会一直就是叫我去帮忙煮饭。但是他要我帮忙煮饭并不是要减轻他的辛劳，而是他会希望我要去学着怎么煮菜，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对，他就会跟我讲说，你就是，他是老一辈的观念，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妈妈带了，你如果再不会煮饭，你会被人家说话， 你会嫁不出去啊，你如果嫁不出去你就没有 get 到，你就没有价值。 对对，没错，他就会觉得我很可怜，因为他觉得我是没有被妈妈带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好歹你之后结婚你要帮人家煮饭，你要怎样怎样的，你这样子不行哦，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我跟你说真的，而且甚至于我爸也是哦，就是我自己以前就是我就会跟我爸讲说，因为我妹其实我刚刚讲了，她很早就结婚生小孩，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爸也会稍微聊到这个话题。那我就会，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以后也没有想要生小孩，我就说结婚可能我结婚我不敢保证啦，可能真的有可能会结，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要生小孩。然后你知道我爸怎么反应吗？ 他说什么？ 我爸就说，你没有要结婚，人家娶你干嘛？ 啊，等等等。你们要结婚，人家娶你要干嘛？应该是你，如果你没有， 他说你没有要生小孩， 对啊， 人家娶你干 嘛？你今天华语能力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抱歉，我今天年轻之年龄退化。 我觉得欢迎的是那个。如果阿桃的粉丝那位基隆切格瓦拉的话，你可以寄一盒那个桂格氧气人参给阿桃，感觉他最近很需要。 好啦，没有啦，但他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就这样讲。其实他那时候讲的时候，我也是，我就会觉得说，啊，所以他把我当母猪吗？ 那个时候是几岁 的事情？他跟我结婚23到25区间吧。 那也其实是蛮不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 蛮最近的。 他就这样讲，然后。对，我爸就说，啊，你没有要生小孩的，那人家娶你干嘛？所以他的认知就会觉得说，那你没有要生的话，那男生到底娶你，他就可能就浪费了，那我就心想说，那我这个人的价值在哪？ 对对对，他可能就浪费，是他浪费了什么东西？ 就浪费了一个女体生小孩的机会啊。那不然嘞，就浪费了一个子宫啊。 好赤裸、哦。 对吧？你不觉得吗？就是当我没有要责怪我爸，但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说的，你那个什么大阿姨，她支持韩国语，那你去理解她整个童年经验、整个成长的脉络，你可以去理解她。虽然你不认同她， 对， 就像我爸一样，我也不认同她，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也是我阿嬷也是嘛。所以我就会，但是我就会可能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跟教育。等等的都已经不一样了。其实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这一辈跟上一辈会有代沟，但是那个代沟差距越来越大。其实我不觉得它是一件坏事，因为我觉得搞不好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开始在发酵的，所以我们跟上一辈的差距是会大的。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个差距，而不是让他只是一昧的在冲突。比如说像我爸那时候这样回应我，我虽然不认同，但我也没有直接呛他说，所以你现在是把我当母猪还是怎样吗？ 你可以这样呛他，应该蛮好玩的。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只是回，因为其实我爸也有点恐同，你知道吗？但我就要一直教育他，就说那也不关你的事，你管人家。然后他就一直会觉得说，哦，同性恋的话，以后大家都，现在都没有人生小孩啦，同性恋怎样怎样什么的。可是我就得要一直去教育他说，我今天没有要生，那我觉得对方也要尊重我的决定。或者是我们这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我不觉得我的价值只在于生小孩。 对啊，而且我觉得， 那 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家。 虽然说我们家是相对蛮开明的家庭，但是应该几年前我们家还是有一点点，也不说几年，就是我可能高中时代的时候，家里面可能还是有一种对于同性恋、同志不太理解、不太友好的氛围在。那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推荐听众朋友一个方法，就是因为现在那些长辈们、家长们其实都有在用 Facebook， 我觉得你可以趁机帮他把一些你认为不太好的粉丝专页给取消。然后帮他追踪一些你觉得不错的，久而久之，大概半年哦，那个成效就出来了，你们就会变成同温层，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哎，真的，真的，真的， 认真， 蛮有效的。 不是，那他们的 Facebook 你有去帮他们筛选是不是？ 没，因为他们你可以想象，其实很多家长一开始是不会使用三C的，所以说他们的 Line 啊、IG 啊、Facebook 全部都是你帮忙设定的。哎，那时候就帮他多加几个你觉得还蛮公正不错的资讯来源，他们就会慢慢的那个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可是他们不会自行去过滤吗？看到他们只想看的？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当然可能有这种人，但是多数人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怀抱着那种使命，是我要根除同性恋，我要把同性恋抓起来放火烧掉的。多数人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与误解下面，导致说他有一系列看起来蛮恐同或是比较歧视的脉络吧，歧视的想法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了解。好吧，反正这一次事情之后，其实我就会开始去思考我自己的价值，然后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后来慢慢的你就会开始去思考，那我今天身为一个女性，我今天踏入婚姻，我决定选择婚姻，那我不生小孩，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说得出一些原因跟理由，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只是把像母猪一样把这个小孩生出来，但是我没有好好教育他、教养他，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吧。对啊，那所以我觉得我要考量的因素很多，而不是我只是为了生小孩而生。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我今天身为一个女性，那我不只是我先生的附属品啊，我不是只是男生他期望我生我就要生，对嘛，我可能我也还是会想要发展我自己的事业，我想要在我的事业上面是有一些成就的，我想要被肯定的，我想要是有能力的，我也想要我有自己经济独立的能力，因为搞不好结婚也会离婚 啊。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女性在进入婚姻，在有不同的角色，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之后，你好像就是你只能二择一，你好像或者是你会被期待你就是要重心要在家庭当中，而不要在事业上面好像太厉害。可是男生好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当男生结婚之后，他的生活形态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呢。你看像我妹，我一直觉得我妹是因为我妹已经结婚了，我还没结婚。但是你看我妹她结婚之后，她的生活样态是真的改变很多，包含她住的地方，她要搬去她先生家住。那她先生呢不用搬家，她还是一样住她公，就是跟住她原生爸爸妈妈家。但我妹她得要去适应他先生的那个原生家庭，他要去适应他跟他公婆住，那他习惯跟我们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他公公婆婆的内衣裤袜子都要先手洗才可以丢洗衣机，我们家就没有这么龟毛的规定。然后我妹还要去帮他公婆去手洗他公公的内裤。对，然后煮饭洗碗等等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他先生呢完全都不用。然后工作呢，我妹也因为进入了家庭，然后生了小孩，她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了。可是她先生就还是一样维持她在婚前一样过往一样的生活模式啊。 这就是整个社会性别上的不对等啊。我们其实是像你刚才讲到的那种不适应，常常就会演变出所谓的婆媳问题嘛。婆媳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婆媳问题的根本在于两者权力的不对等啊，因为嫁进来的老婆是依附在这个男性的家庭里面，所以早就已经先进来的这个婆婆，她的权力位阶当然比后进来的这个后辈还要大嘛。 对啊，所以其实我妹就过得很辛苦啦。而且我自己啦，我自己的价值观是觉得说，女生真的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不然我觉得。我觉得就像我，其实我妹现在还蛮辛苦的，就是因为她就像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个词，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依附这件事情，嗯，那等于是说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今天没赚钱，你现在的唯一工作你就是好好照顾小孩。 而且我来跟你讲， 我就觉得很不被尊重。嗯， 因为在男女不平等的这个社会现况之中，即便你没有赚钱哦，也许这整个社会的这个系统也导致说他的丈夫的收入比他高，这个时候别人又会讲说啊，你又赚的没你老公多，那你就牺牲吧， 嗯， 对不对？ 嗯，对 对, 对，但是这其实就像一个循环呢，啊，这个循环就是导致于同工不同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嘛。他如果有同工不同酬是源自于一个错误的性别期待的话，那我们要去修正这个期待，而不是去依附在这个现况之下，然后说啊，你怎么都不牺牲，那，啊，你怎么那么自私？ 对，但是而且我就会讲这句话，我听了我其实真的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今天薪水少，我就要被牺牲？我在这工作上面，我看到我自己的能力、我的价值，我做得很开心啊，为什么我得要被牺牲？ 而且，我觉得被牺牲这件事情，嗯，其实这几年已经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说自己女性的作为女性的权益应该被重视，不能够总是这样子被割舍掉嘛。但是随着这种女性意识的抬头，我们要讲女性意识或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其实都可以，就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所谓的厌女跟丑女的风气。 嗯嗯嗯嗯嗯嗯，对，嗯。不过你知道，在讲厌女之前，我自己觉得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算是推波，嗯，算推波助澜嘛，就是 相辅相成。 因为对，就是彩虹妈妈这件事情， 嗯，要解释一下， 你知道什么是彩虹妈妈吗？ 我有听说过，但我记得他们好像有进入校园里面做一些宣导，那他们具体在宣导什么？ 哦，就是反正呢，就是我们以前小学啊，不是会有一些那个叫什么早自习，现在好像叫什么晨光时间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那种早自习，然后有的时候导师班导可能会没有想要上课，或者是说他可能想要做自己的事情，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志工团体嘛，还是什么基金会之类的，就是以志工的名义，就是说，好像就是说，那我帮你顾早自习，那老师你可以去忙你的事情，然后我又不收钟点费哦。 这种不是以前都是读经班要背《弟子规》啊，《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东西吗？ 对，但是以前我们没有彩虹妈妈，但是现在最近才有，哦，可是好像已经开始这件事情有一些家长有反应，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彩虹妈妈的教材吧不是很 OK，嗯嗯，可是他们还是有不同的管道可以进去校园，就即便被禁止了啦，嗯，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常常会跟宗教绑在一起，跟基督徒或者是什么的，嗯，就是基督教绑在一起。那因为我这个彩虹妈妈的一些价值观，我自己会觉得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比较传统的期待，或者对女性的期待，或者是对女性角色的应该要有的样子有很大的关联。 嗯 嗯 就是呢，他们就是会在课堂上，他们会发一些他们自己所画的教材，或者是所编的教材，比如甚至他们还会有手真卡，就是他们可能会给小女生一些手真戒啊，或者是卡片，那个就是会告诉他们说，你的第一次很重要哦，第一次跟你另一半，就是你第一次做爱，你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应该要跟你未来的先生，这个是你给你未来先生的一个礼物。 等等，我问你， 对， 手真卡是像我们在当兵那种饮水小卡哦，像饮水小卡，就是你要自己打勾，或是给长官打勾。手真卡是你要拿去给彩虹妈妈说，我今天没有破处哦，你可以帮我盖个好宝宝奖章吗？ 不是，他那个有点像是提醒你，就是他可能会先，比如说这一个学期，他可能会一直洗脑你，跟你讲说女生的处女膜有多重要。你今天的价值就是来自于你的处女膜还在不在？如果你结婚，你的初夜，你先生发现你不是处女的话，他会很失望，等等等等的。然后就是可能把你洗脑到一个程度之后，让你真的觉得说，干，我处女膜超重要的，我要好好保护它，你知道吗？到了这个 moment， 他们可能就会发给你这个卡片，就是说我某某某，我阿桃，我发誓。 我要在初夜的这我的处女要留给我的先生，然后签名这样子。然后守贞戒就是你一直戴在你的手上，你真的就是干柴烈火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戒指，你就要想到说，不行，他不能进来，不行，这样我要给我老公。如果你要进来，你要先娶我才可以进来，这样 你的性欲顿时就被束缚住了。 对，可是 实在太荒谬了。 可是问题是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达到高潮啊，对不对？你说我就要怎么讲，就是 捅屁眼 啊，他也可以男生，对，或者是男生帮他口交啊，这也是可以啊。那这样我问你，这样算不算？ 有啊，那个 之间有性交的定义是男生的性器进入吗？还是怎样？ 国外有一首迷因的那个恶搞歌曲，就是在讽刺天主教还基督教，就是他在讲说，他在宣导说肛交不算破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都热烈的实施肛交。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超级无敌没意义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手 这些东西，他要的好像就是说女生不可以太淫荡，或者是说女生不可以去很以健康的方式面对我们自己的性欲，那男生就不用签守贞卡，因为男生这些东西很难去证实嘛。而且其实处女膜好像他其实不是说真的破处就一定会流血， 嗯，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构造并不一样啊，对吗？对啊，那我觉得他的，嗯， 没有，我只是要讲说，你不要问我对吗？我又没有处女膜，你问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帮人家破处的经验啊，但是总之，我觉得每个人的身体上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有一些什么非洲部落，他其实也是会去检查的，就是如果他的先生跟他做爱，初夜他发现他没有流血的话，他是会被拖出去打，女生会被，对对对，然后可是问题是他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会流血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这很荒谬耶，就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说，如果我真的爱对方的话，我会希望我要给这个对方这个东西以前要多加磨练嘛，譬如说如果我很爱阿桃，我想煮一道菜给他吃啊，我可能就不分日夜的去训练这道菜把他做得很好吃给阿桃吃嘛。同理可证，如果你很爱你的老公，那你应该好好的锻炼你自己的性技，这样你才能够在初一的时候给他更好的体验，不是吗？所以我们的逻辑真是不太一样。 是，对，但是我觉得那些彩虹妈妈的背后的逻辑跟概念应该是在于说，他们觉得女生要纯洁， 嗯哼， 就是这就是传统对于女生应该要有的一些期待，比如说淫乱，女生就不可以太淫乱，女生就不可以太三八，女生就要纯洁，你不能太跟太多人有发生性关系，不然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脏了。 而且如果你脏了，然后女性探索自己的情欲太过主动的话，可能会造成社会的纷乱。我觉得这些宗教的教义里面似乎也都有在刻意的歌颂女性的纯洁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讲彩虹妈妈，或者是华人社会中很爱讲的儒家的思想，或者是所谓的异性恋常态的这个社会，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对于自己理想社会样态的一种描绘，而在这样的愿景之中，我觉得它必然要存在着很细节的各种的角色，就是男生是什么样的分工角色，女生是什么样的分工角色，来维持这个理想社会的稳定。就像儒家的话，他其实有所谓的贵族跟士大夫的角色与君臣之礼，宗教有男女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模样来去为人处事的规矩，而异性恋 的社会也会将女性作为男性依附的一个客体，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在的在局限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发展的可能与权利。 对啊，因为像我们也是有什么真牌坊这些东西啊， 嗯哼， 对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女生如果是在性上面她比较开放的，你很容易会被画上好像很好上吗，或者是公车的这些画上等号。可是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会把艳女，我会把彩虹妈妈放在艳的前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啦，这两件事情有一些关联性。 嗯， 有些我会觉得说艳女这件事情不是单纯只是男性的问题，有些时候某部分来说是某些女生自己造成的。 嗯，来来来，你阴德值要掉光了，不过我在这边听着。 不是，就是你知道我先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女权很歌颂女权的人， 可是我自己觉得确实从过去从 long long time ago 女生就一直是在比较弱势的位置跟角色上面， 嗯， 我自己觉得我们背负了很多不应该背负，或者是说背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期待，或者是比如说像如果我的丈夫在以前他去打仗或什么的， 我会被期待要等那个丈夫回来， 嗯， 他甚至于如果那个丈夫没有回来，我最好这终身我就对我就守寡了，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贞洁牌坊，我就 不能够再找人，对。可是男生就不一样啊，男生从以前或者是甚至于现在那个叫什么阿拉伯文化都还是可以有什么三妻四妾这些的， 嗯， 对吗？ 对。可是我自己觉得近几年来女生的女权这些有一些势力去抬不要讲势力，就我会觉得说大家对于女生这一块女性的价值开始有一些重视之后，我觉得这是好事，可是如果当它被滥用了，我就会觉得形成了所谓的女权自助餐的话，当然大家就会不喜欢你这些行为啊。 嗯嗯嗯， 这合理吧？ 对，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厌女文化的产生，其实某些时候是在新旧价值观的冲突，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跟女权自助餐是有一些关联的。 我觉得女权自助餐当然在厌女文化中伴有一定程度的角色，但是厌女文化 我并不认为是来自于很大一部分是女权自助餐的，因为我觉得厌女文化是一个男性在异性恋的规则之下好不容易 follow 了这个规则，然后却发现自己一系列的牺牲之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追求满足那些已经日渐崛起的女性意识。就譬如说可能原本的社会告诉我说我阿元一定要当个工程师我才能够获得阿桃的芳心，但是随着女性意识的抬头，阿桃发现 是 啊，我就不喜欢工程师，我就喜欢心理师，然后这时候阿元可能就会气扑扑讲说干你他妈的你这么臭屁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它就会演变成一种厌女风潮嘛。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从以前我们可能就会被跟阿元，就是跟男生讲说，你就是好好的念书，以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好好的赚钱，然后呢，女生就会喜欢你。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教育或者是教导这些男生怎么样去，比如说好好的跟一个女生 dating，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夸奖这个女生，然后去追求这个女生，好好的跟她发展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对吗？因为那时候都 focus 在你要赚钱，你要稳定的工作，你要有积蓄，你要有车有房，女生自然就会，你自然就会找到女朋友。但是你在做这些要稳定工作跟薪水之余，你不可以谈恋爱，因为你要专心的先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培养你自己的能力。对嘛。所以后来等到他真的做到了，他发现哎干，女生怎么不是自己贴上来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又发现女生贴上来但是却是因为他有车有钱有房的时候，他就会对女生产生很大的 不爽、 愤怒或者是仇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嘛，因为新旧价值观的冲突， 我觉得 他因为以前是这样嘛，那他接受到 他不完全是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因为旧的文化没有再被消失啊。我就这么讲，女人拜金、爱钱的这个印象是谁给的？是异性恋社会给，是男性塑造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奶台大家去抖内，对不对？你一定要工作赚钱，钥匙要活，买 iPhone 给那些打扮成那样的完美的女生，这个印象是谁？是谁塑造的？是不是男人自己塑造的？ 我不是，我跟你讲，是。对，我跟你讲我认同，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双方一起互动出来的结果。我讲的新旧价值观的冲突是在于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价值观是确实就是从过去一直所被教导的嘛，可是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是我先以比较健康，你刚刚讲的前面那个公务员跟心理师的那个例子去讲哦。比如说像我今天好，假设你就是有车有房有钱又稳定的工作，可是我今天就不觉得你有趣啊，我就觉得你又没有你没有见过世面，你不知道怎么享受生活，你的生活就是工作然后存钱然后有车有房有钱，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假设我代表的是比较 比较新潮吧，好，比较 new 的价值观，我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想要这样啊，我觉得很 boring， 我觉得很无聊啊。 对， 那对，但是今天会产生厌女，是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很清楚知道你这样子的生活，你这样子的价值观就不是我想要的话，我当然就不会跟你有什么暧昧，或者是我也不会给你什么机会，我也不会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嘛。 嗯哼， 对嘛，我是说这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健康，我自己给人家的互动方式。可是对方如果对我有一些追求的话，他可能就会很感到很挫折，因为他觉得说我都已经达到我爸妈告诉我的，为什么阿桃还是不喜欢我？我有车有钱有房有稳定的工作啊，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不有趣，他们不吸引我， 嗯， 对嘛？可是如果今天他遇到的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偏差的阿桃，是一种。我人家是女生欸的这种想法的阿桃，我就会觉得哇，你有车有钱有房又稳定的工作，我今天然后我又利用你对我的喜欢，我想要 iPhone， 我想要香奈儿包包，我想要香水，我想要有人接送去上班什么的，我就把你当工具人在利用，那但是人家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喜欢他，可是其实不是啊，我只是看上的是他这些负的利用价值嘛，我把他当工具人。可是他不懂啊，他从头到尾没有人告诉他说，哦，这些行为其实人家只是在利用你，他完全不知道啊。 嗯， 但是等到他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被我掏空很多了，所以那个愤慨感就会，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子的案例绝对不是个案，就像你讲的抖内或者是。PTT 上面一定很多嘛，那种火山小子，但他一定不是个案，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众多的人集结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讨厌女生的文化跟想法，尤其是对于可能长得比较漂亮，或者是比较会个性比较活泼，的女生，对， 对， 但是其实他们同时又需要女性哦。 我觉得确实就是厌女的部分，我认为厌女风气的产生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用相对于比较觉醒型的女性，跟相对于比较臣服在旧有异性恋规则下的女性来看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新潮的女性就会造成那种新旧思维上的落差，这也会导致一种厌女，就是旧有的方法怎么都办不到了。那另外一种就是。 就是 他可能也就是希望对方可以帮他买 iPhone， 买名牌包给他。这时候如果说又出现另外一个可以给他更多了，他可能就跑了。这个时候会生气的这群人就是所谓的传统异性恋规则下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者嘛，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给更多，所以对方当然就跑了。所以他就会更加的加深说，你看女人就是这种势利无耻的生物。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你看哦，那个旧的价值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对男生的期待就是有车有钱有房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对女性的价值观就是你就是乖乖听话，然后你找到这样子的男性之后，你就是结婚生小孩啊，你也不用工作，你就是好好在家庭养家。所以我们旧有的价值观被期待的是你就是乖乖听话，你就是顺从，书不用念太多，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你就是结婚然后生小孩，然后就是你老公在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就嫁过去了，你就是要配合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的信仰，你就是要跟着他，你就是要尊重他，所以我才会觉得其实某部分其实这样子的冲突产生也是新旧价值观的落差。 阿桃，你有听过所谓的红药丸理论吗？ 没有，我知道你有传给我，但是其实我看不太懂。 对，简单来说就是，其实我们拿个对比来说，就是这几年以来都有女性在宣扬说女性如何被旧有的文化跟社会规则所剥削，类似的东西。我觉得红药丸理论有点像是因应女性主义的兴起而衍生出了一套理论。当然，我个人是不认同它了。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骇客任务》这部片子。简单来说，《骇客任务》哎呦，你知道我要怎么解释？简单来说，骇客任务其中一个角色给了主角说两颗药丸，一颗是红色，一颗是蓝色。红色的药丸可以让你看清楚你现在所在的现实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蓝色可以继续让你活在这个现实里面，就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现实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他就引用这个方式来讲红药丸理论。我这边简单讲红药丸理论的说法，就是他的假设是设定在社会被一个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一定还有好女人能够无条件的爱我，她只爱我的本人，爱我的灵魂， 而非我能够为他做什么，他一定会对我从一而终这样子的一个幻想之中，这就是红药丸的理论。但是所以说他意思就是指说，假设现代男性吃了这个红药丸之后，就会意识到说，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不太符合现实吧。就是我觉得社会唯一会被这样子的幻觉所形塑的场域，是一个极端宗教信仰的一个环境，就是你只有在极度的笃信宗教的教条情况下，你才会知道觉得说啊，我的伴侣是神赐给我的伴侣，他一定会无条件的爱我，不论我怎么样，我们一定可以携手度过，我们的婚姻是完美的嘛。所以我第一个我就觉得这种方式是错的，而且他也认为说，这红药丸理论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依附在女性的需求，因为女性是个是唯一能够生殖的物种，所以她对于所有的所有的事情有决定性的垄断。但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也是蛮狗屁，因为只把女生当作生产者，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是一个非常 outdate 一种非常传统社会的看法。所以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但我真的认为红药丸理论是以狗屁不通啦。多狗屁不通，我用一句话讲清楚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它最靠背的就是在于女性的传统价值，女性的价值观已经被父权为主的社会给形塑了。就是父权为主的社会已经告诉阿桃说，阿桃你今天露奶露脸，然后开放抖内，用个修图软体开直播，你就可以每天刷火箭刷城堡赚牌了。然后阿桃已经不要去做这样的角色设定，然后最后再跳出来告诉我们说，哦，你看女人赚钱就是这么容易，阿桃赚钱就是这么容易，阿桃只要露脸露奶就可以赚钱。你不觉得我觉得这非常不厚道，因为这就其实就很像是你如果今天被一个惯老板跟你讲说，哦，你每天加班五个小时，每天十点再回家啊，你就可以赚大钱。然后你好不容易就是爆肝爆的要死赚了一堆钱的时候，你老板跳出来跟你讲说，你看干年轻人多爽，只要花时间就可以赚到钱，超爽的。这是不是超级无敌不厚道？所以我没有办法认同红药丸理论。 红药丸理论， 我就觉得红药丸理论就是一个非常精致包装过后的艳女理论。 哦， 不服来战，不服来战，真的。 好期待你开战，好了，没有。 哎，要有人来战我。 没有啦，因为你知道，其实像近几年，我看 PTT 常常很多时候有一些相关的新闻，你就会看到留言下面可能都会有说什么母猪，什么母猪母猪夜里哭哭， 母猪、 啊、或者是什么 来喽， 或者是什么新竹回收业者等等。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以前看到这些，可能会觉得说啊，他们讲话真的很难听。然后，可是后来就觉得说，某部分也觉得他们蛮悲哀的，可能他们真的就是真的是得不到才能攻击吧，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艳女风潮的其中一种产生的来源吧，就是我已经尽可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性别的角度去看艳女文化，我们可能要从教育，我们要从各种角度去看这个形象，因为可能很多人真的就是国中高中读的要死要活 K 死 K 活，然后想要去满足这个社会一个成功 career 的印象，牺牲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跟朋友玩的时间，牺牲了很多可以探索自己兴趣的时间。然后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台政青教嘛， 是， 所以一定有人上比较不好的学校。那这种情况下，你用这种竞争的方式就一定会有输家，就你所以你就可能变成一个月收入十万的工程师 VS 一个月收入三十万的工程师。那 你跟我讲说，如果按照原本的社会的规则来说，三十万的工程师是不是比十万的工程师更有竞争力，是吧？那十万的工程师就靠北了。 不过你知道，我自己觉得在这一集之前我思考了很多，我真的觉得女生真的是，我不是要帮女生讲话，不是因为我是女生帮女生讲话，但我真的觉得女生是一个很比男生真的还蛮高的蛮多的物种欸。真的，我跟你讲，在我不是说就是怎么说，就是在有一些观察能力啊，第六感能力啊，或者是说生育能力啊，就我真的觉得女生真的蛮伟大，就是比如我就讲职业妇女就好，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你要上班，你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去接小孩，然后呢你还要煮饭等等，还要照顾小孩教育小孩，我都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啦，就这样。然后怎么说呢，我自己刚好也差不多要到三十大关了，我自己觉得身为一个女性，虽然说 有的时候社会还蛮不友善的，但是因为刚好长得还可以，你就觉得， 那你要不要也去竹科捞一个工程师来？ 应该是蛮容易的啦，但是我自己觉得，身为一个女性的价值，我自己不，我应该说我自己还到目前为止，我还蛮满意身为一个女生。我必须这么说，就是虽然说你可能会有一些蛮多的骚扰，或者说在职场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公平的待遇，目前为止是都我的职业的关系，我倒是觉得都还好。 嗯， 对，但是对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女生身为女性，好像有的时候你就像一个温柔的毛温柔柔顺，摸起来很舒服的毛毯， 是摸起来很舒服的。 对，摸起来很舒服。然后你这个变态， 我只是正当的探索我的情欲，好不好 ？OK。 然后给人安全感跟温暖吧，我觉得。对，我自己觉得还蛮，身为女性还蛮开心的，就是也不是讲开心，但是我觉得好难讲哦。我不想要附属于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之下。 嗯哼。 但是我希望在跟这个男性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可以保有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然后他也是、嗯、而不是因为他是身为男性或者是我身为女性。 嗯哼哼，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身为女性有一个 好处，就是说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展现我的脆弱，或者是我会需要人家的照顾或者是帮忙、嗯、这个部分我觉得男性也需要，所以我也会希望我的另一半也可以让我知道他低落或者是他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嗯、就是我觉得 这好像已经不是性别了，就是但是我们这个社会都会觉得说男生应该要很坚强很勇敢不可以哭，女生好像就可以被照顾或怎么样，但是我会希望在一段关系当中，或者是甚至是朋友，我都会很希望不管你今天是男生或女生，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可以让我知道。 好，我会让你知道的、嗯、谢谢阿桃。 大概是这样。 好了，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吧。 嗯 OK 好啊，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啦，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拜拜 拜拜。